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转眼已经进入到十月，也来到了我们的十一长假，首先还是要祝朋友们假期快乐。而在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运动项目，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参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游泳。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于荣于老师。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于老师啊，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刚才说到了，今天想和于老师一起来分享的是蛙泳和自由泳。为什么说这两个泳姿呢？其实相信收音机前大部分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啊。我们一般在去学习游泳的时候，往往最先接触到的应该也就是蛙泳和自由泳了，并且这两种泳姿呢，也是大家可能相较于另外两种泳姿掌握起来也会更快一些、更容易一些的这两种泳姿。那大家的参与度既然很高的话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种泳姿的起源呀、技术特点呀，还有比赛的规则。其实很重要的呢，也是想通过于老师的介绍，让我们在日常的一些实践，就是我们自己在参与这两种泳姿的运动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可以借鉴到的地方。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聊一聊蛙泳吧，好不好于老师？ 好的。蛙泳呢，它是一种古老的泳式，在咱们民间呢广为流传，由于是模仿青蛙的这个游泳动作呢而得名。 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学习游泳最先接触到的应该就是蛙泳了啊。 对对对，在我们国家呢，这个蛙泳是特别被广大这个老百姓吧哈所接受的，在这个儿童的学习当中呢，也习惯于把蛙泳呢作为首选的一个泳姿去学习。这个在1875年的时候，有一个游泳运动员，有一名游泳运动员叫韦布，他呢曾经采用蛙泳的这个泳式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当时呢是用时21小时45分，所以这个而且在19世纪的时候，蛙泳呢是一种是第一种在比赛当中被采用的泳姿。 算是这四种泳姿当中一个比较古老的。 对， 那能不能您也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蛙泳的一些技术特点，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呢？ 对，这正是因为蛙泳的这些技术特点呢，所以被人们多为采用首选的这种泳姿，是因为首先呢，蛙泳它是俯卧在水中进行游进的，而且呢是换气的时候是抬头换气，它跟其他的泳姿有所区别。然后游进过程中呢相对比较平稳，一旦是掌握了呢是可以游比较长的距离。因为我们在首先学游泳的时候，这个头抬起来吸气呢能够看到前方，就会有相对来说是 有安全感 嘛。对，比较有安全感。抬头以后呢来这个抬头吸气，因为我们习惯于这种抬头吸气嘛。其实蛙泳这个就技术来说呢是四种泳姿当中技术动作最复杂的一种，它的手腿的这个配合呀，包括它的蹬腿的动作、划手的动作， 他的都技术动作是比较这个复杂。 就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嘛，就是蛙泳虽然上手的时候很多人学习它啊好学，但是往后学或者说再往上去把这个技术难度增加就不那么容易了。 嗯 啊，但是比如说后面我们提到的自由泳啊，他可能先开始学起来不是那么的，相较于蛙泳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学会了之后上手好像就会更容易一些啊。有这种说法。 可能会既会蛙泳又会自由泳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蛙泳我能够有很长的距离，比如说我能够游1000米啊或几百米，但是自由泳呢，就是可能游几十米就感觉到体力不支， 就累了 啊。对，特别是首先我们在学游泳都是学习打腿嘛，这个蛙泳呢，一旦学会了蹬腿就能游蹬比较远的距离，但是自由泳就很困难， 因为这两种泳姿它的这个蹬腿方式区别是很大的嘛。 是的，是的。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个蛙泳呢是有一段，就是蛙泳是在整个就是竞技啊，竞技比赛当中，蛙泳呢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是一个强项啊，有史以来。现在来说呢，不像以前优势那么明显了。但是要知道，我们在195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齐烈云，他呢是以1分11秒的。这个成绩呢，首先打破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游泳界吧，第一次这个打破世界纪录。后面有穆湘雄，后面还有女运动员什么黄晓敏啊、夏雨杰，他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在蛙泳项目上面，所以大家普遍呢也被老百姓所接受，所以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泳姿， 但是当然，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嘛，它的这个技术特点造成了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容易上手，但是的确是有这种越学难度啊，或者说是水平上，对， 提高起来 可能就比较慢， 对， 这也是它的一种特点吧。 是的，今天呢，我们主要聊一下，就是说，竞技吧，咱们就从规范的、正规的这种角度去聊。这个蛙泳呢是四种泳姿里面速度最慢的，最快的首先是自由泳，然后是蝶泳，然后是仰泳，最后是蛙泳，但是好多人他就讲这个我的蛙泳比这个自由泳游的速度还快，因为这个他可能练习的时间比较长吧，我们所谓的这个快慢呢是从这个竞技比赛来说，从游泳的这种世界纪录，因为蛙泳动作呢，它整个的划水和蹬腿的动作都是在水下进行。 对， 知道水下的阻力是比 更大 的阻力，对比空气的阻力要大，所以整个产生推进力就是向前游进，和这个复原你的这个动作。整个过程都是在 水下 进行。你像自由泳、仰泳、蝶泳，它都有水上的这个移臂动作。但是蛙泳呢，就是划水结束之后，恢复到这个初始阶，都是周期性的运动吧。它这样手恢复到原位之后，这个过程呢，也都是在水下。所以呢，这个蛙泳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减小阻力。如何减小阻力？这个我在。我的教学当中呢，也经常跟我的学生呢强调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想游得快，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这种推进力， 对 啊，向后划水的这种力量，这种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技术动作也合理啊。但是像蛙泳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减小阻力，因为如果你阻力大的话，你产生的推进力也大，阻力也大，那等于也相互也就抵 消 了， 又 抵消 了 嘛，对。所以蛙泳的这个减小阻力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学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蛙泳呢，我们要求是窄收腿，就是这个膝盖呢尽量这个往里不要说是膝盖往外宽收这个动作的原因呢，这个技术动原因就是要减小阻力 嘛。 当然这个呢跟你的柔韧性，这个游泳的人的柔韧性有关，如果柔韧性好呢，你可能有些技术动作你就做得更标准更合理。 但是我刚才在想啊，像这种柔韧性好的人，他不是更容易腿他就展开的会更宽吗？ 对，他展开的更宽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就是学舞蹈的女孩子呀她的这个蹬腿都是宽的，宽收腿，因为她柔韧性特别好。对，但我所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做标准的动作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柔韧性要好，比如说我们在蛙泳的时候有一个小腿外翻的动作， 那么如果你要是柔韧性差的话呢，你就翻不出来，对，做 不 开这个动作啊，只能做这种所谓的踹腿，是吧？收腿， 嗯、 然后踹腿，收腿，踹腿，向后收腿，踹腿，这种、 嗯、 这种动作。那么这个呢，也能够游进，但是呢，肯定会影响你的速度，包括滑手也是。滑手呢，我们要求是滑一个倒三角的，前面分手的时候要宽，要比肩宽。 嗯， 然后再向内划水。我总是跟我的学生也在强调，就是我们游泳是向前游进、 嗯、 对吧？向前游进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这个在划水的过程中呢，要记得是向后划水， 嗯 不要向下划水。 嗯， 很多人就在无意识中当中就会这个为了使身体向上 浮起来 对, 对，他就会划水的方向不对，向下划水。 对, 对， 其实这样的话对于你产生前进的这个力就小了，是吧？ 对， 应该是 向后滑水，感觉就不是在向前了， 对， 一直只是让自己能不下沉而 已。对对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整体配合，它的整体配合非常重要。你看自由泳啊、仰泳啊，还有这个蝶泳，它都是在做一个循环的周期的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手完 了、手 脚， 手是手，腿是腿、 嗯、 当然也有之间的配合，但是不像蛙泳要求那么严格， 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时的。 对，就是说你的腿可能一直在打一直在打，是吧？你的手一直在滑一直在滑、 嗯、 它没有一个就是配合。当然我们也强调比如说几次像自由泳、仰泳几次大腿一次滑臂，但是呢不像这个蛙泳，蛙泳就是后面咱们还会讲这个，比如说技术规则要求是必须是一次呼吸、一次滑手和一次蹬腿、 嗯、 但是像其他的像自由泳、仰泳这些泳姿在比赛当中就没有这个要求、 哦、 啊，他就没有要求。蛙泳呢，我们要求就是说一次滑手、一次蹬腿和一次呼吸。 嗯， 所以说你在这个配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人在游蛙泳的时候、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个游蛙泳的时候哈、啊，我就闷头，就是憋气， 嗯 啊，憋气游一口气能游个十多米， 对啊，对啊， 然后我一抬头换气， 嗯， 就不行了，就必须就是叫起来了啊，就是游不远， 就感觉一般，对，只能游这么一口气，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还有的人正好相反，就是头低不下去， 哦，一直在外面 一直抬着头游啊， 嗯、 对, 对， 我就一直抬着头游，可能能游几百米啊，但是呢，我就是说啊，不能够头低下去， 这两种都不 对,、 啊、 对，我估计这个听众。当中也有这种， 是 也可能也有这种问题。 嗯， 这个呢，产生原因就是说，你这个与这种你的这个头呼吸啊、滑手、滑臂啊和腿的动作没有配合，没有练习，在你在学习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配合的动作掌握好， 嗯， 就是三个方面哈、啊，三个部分吧，这种协调配合你没有做好。 嗯， 那我们要求是我们有个口诀就是。啊，滑手腿不动， 嗯， 滑手的时候腿不动，然后腿还是并拢后伸的、 嗯， 然后收手又收腿，就是向内滑的时候收手又收腿， 嗯， 然后第三局就是先伸胳膊后蹬腿，然后手腿并拢飘一会儿。这个口诀里面少了一个这个关于呼吸的配合， 嗯，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有这个呼吸的配合，就是我们要求就是滑手的时候啊。分手抬头，就是我要准备开始向外滑的时候，手向外滑的时候抬头、 哦、 分手抬头，然后呢向内滑的时候，手向内抱水的时候，然后收手啊，又是向内滑，分手抬头，收手，这时候呢伸手低头，就是向前两只臂向前伸手的时候，这时候低头， 嗯 啊，然后呢并拢啊，这个手并拢在前面、 嗯、 啊，飘一会儿，分手抬头啊，伸手低头。有的人是啊，手滑到手分手的时候没有头没有抬起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一直在低头游， 对， 闷头游， 他觉得是省略了这一步了， 对对对，然后他就憋的不行了，憋不住他再抬头，其实这样不对。在我们学习游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在学习蹬腿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加呼吸啊，就是我们所谓就是学习步骤里面叫蹬腿和呼吸的配合。然后呢还有就是滑手和呼吸的配合，就是你在学习滑手动作的时候也要 跟呼吸要配合上，就是什么时候抬头吸气，什么时候该低头吸气，这个要练上。然后最后在学习完整配合的时候，手腿呼吸，然后这三部分再配合到一起，是这样。不是说是我学滑手啊，学蹬腿，然后我就开始游了啊，然后就是等于把这三部分啊分开了学了，分开学以后，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把它给 配合在一起。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求在教，就是我们教课也好啊，然后我们指导我们的学生当教练啊，当老师去教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要求就是先教啊，你当然呼吸是肯定，初学的话呼吸一定要学好，呼吸学完了以后就是蹬腿啊，蹬腿和这个呼吸，然后是滑手和呼吸，最后是手滑手蹬腿和呼吸的配合，这样最后三部分结合在一起，这个蛙泳就学会。这就你看出来，这个蛙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 入门简单进阶难啊。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游起来学会游起来可能不是很难啊，但是想怎么把它游好啊，游的这个距离能长，游的不累， 对 啊，这个是需要有很多地方要改进。 对 啊，学好了之后需要有改进才能提高。 是，这是刚才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蛙泳的这个技术特点啊。那关于蛙泳的比赛规则，您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儿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呢？ 嗯，这个蛙泳呢，它就是因为它正是因为它的技术动作比较复杂，所以它呢，这个在游泳竞赛规则里面呢，也特别容易犯规。啊，它的规定也比较多，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 对， 呼吸的 必须是一次啊。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我们又讲的，有的人是滑好几下，然后再吸一口气，这种肯定就犯规， 在比赛肯定是不行的嘛。 对对对，蛙泳呢，而且要求是不允许打海豚腿的，就所谓的蝶泳腿啊，在整个蛙泳过程中不能打，除了就是这个，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打，就是说手这个出发入水以后。在水下可以做一次蝶泳腿的动作，然后每一次转身，转身 可以做一下， 对，可以做一下，其他在你的整个游进过程中，是不允许这个打蝶泳腿或者是打这种交替的，比如说像自由泳腿似的这种双腿交替，这些都不可以。 但是按理说，如果我本来就是游的蛙泳这样的一个姿势，会下意识做出像刚才您提的海豚腿啊，或者说是自由泳腿这种情况吗？ 也许啊，如果教练不要求的话，咱们现在说的是比赛，是吧？那就是参加比赛的都是一些小运动员或者专业的运动员。那么教练呢？作为教练来说，应该是对比赛规则应该是熟悉的，所以教练在这个过程中会要求他，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如果发现他有这种现象，肯定要给他纠正，肯定给他纠正，不能让他有这种犯规的动作，养成习惯以后，他在比赛中肯定会出现，另外呢，就是这个蛙泳的要求是必须双手同时触壁。可以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比如说我的手一高一低，是吧？然后这种不在一个水平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同时，双手同时，那 触壁， 触壁。 其他的泳姿是？ 其他没有蝶泳也是，蝶泳要求也是双手同时，然后仰泳和自由泳，仰泳和自由泳没有这个吊腰，因为他们的动作首先肌肉动作就是双。两臂是交替的嘛，对，交替划水的，所以这个蛙泳需要双臂。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蛙泳这个转身的在水下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只允许打一次海豚腿。只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还有就是蛙泳的手腿呢，必须是双手同时向前伸出。我跟你讲，就是当然专业的高水平的比赛当中，犯规是。很少的，因为运动员都是从小成长起来，参加很多比赛，他对竞赛规则也要那个都比较了解， 烂熟于心了。 对对对，但是小朋友的比赛，像业余的，小学生啊、中学生这种比赛，容易犯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跳出发蛙泳比赛当中，他跳出发跳水进入水中之后呢，他的泳镜进水了，他的泳镜歪了，进水了。这时候呢，他呢就用手扶了一下泳镜。然后就继续往前游，这个呢就给他判犯规了，因为规则里面要求呢蛙泳必须是同时向前伸出，他这样他一只手扶泳镜，那这另外一只手伸出去了，他就等于不是双手 啊，这个同时游胸前， 嗯， 这样啊，就 有一只手就没有参与吗？ 对对对，啊，然后我听说是这个，你就浮了一下，结果还被裁判给看见了， 哦， 啊，然后就很可惜，就判犯规了。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以泳镜当中进水了，那也。要完成比赛的话，就只能先 忍着。对，蛙泳的话，确实是蛙泳的话就是， 哦， 但这种事情呢，还是就是我们的业余的运动员吧，就业余的小朋友，这种比赛还是要再多在这种比赛当中去磨练。 对 啊，你像那个菲尔普斯，他听他的教练讲哈，啊，就是他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这个泳镜好像是100米蝶泳吧， 嗯， 他的泳镜也是进水了， 嗯， 他这个泳镜进水以后，那么他就是一只泳镜这么游过来的， 嗯 啊，因为他靠什么，他看不清的时候他靠他的动作，他数，他平时训练过千百万次 的 这个成千上万次的这种训练，50米他要滑多少下是吧，有多少米他心中非常有数啊，应该第几下触壁， 说的夸张点恨不得闭着眼睛 对 他都可以把这一段游下来。 对对对， 但是最重要，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是要追求速度了嘛，啊， 对对对，所以他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影响他整个的这个他的一个节奏是吧， 嗯， 他整个比赛，而且心理上是吧，有的可能我一下心理上慌了不知道怎么，这也会受影响。 对， 所以运动员呢，要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运动员是吧，老练的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就是说能够应对， 是 啊，能够应对，不影响他的比赛的正常发挥。 对， 嗯， 刚才听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小运动员身上发生的这个案例啊，其实也从侧面能够反映出来，去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运动员积累经验、磨练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很重要的手段。但是前提呢，就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对这个比赛的规则，一定 要 是要 了解规则。 了解， 如果参加比赛的话， 对， 必须要了解这个规则。 对 对，你要是比如我们小朋友就是随便游游锻炼身体啊，不参加比赛，这是也另一码事。就是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一定要对竞赛的规则要了解。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于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角逐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款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我们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自由泳。那其实说到自由泳啊，大家也并不陌生了，但是对于比如说自由泳的起源呀，它的一些技术特点，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听于老师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好吗？于老师。 好的。 嗯， 自由泳呢是比较受外国人欢迎的。这里呢，我首先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嗯， 其实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游任何泳姿的，因为它叫自由泳比赛嘛，它叫啊 freestyle。 对对对 啊，对，所以其实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游蛙泳可以吗？ 嗯， 可以啊，游仰泳也可以，我狗刨行吗？甚至狗刨你都可以， 只要是你能游下来。 对，对，在自由泳比赛当中。但是如果是在混合泳接力，不是有这个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吗？是吧？这四种泳姿，那么这四种泳姿的时候，你在自由泳这一阶段，在这一棒啊，在这一棒里面，你就必须游啊，除了蝶泳、仰泳、蛙泳这三种泳姿以外的 哦 啊，就在混合泳接力比赛中。 对， 那如果在单项的自由泳比赛中啊，是可以有任何泳姿的 哦、 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叫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泳的这个叫爬泳，因为这个爬泳的速度最快，所以在自由泳比赛当中，运动员都采用这个自泳姿。 这种泳姿 对，是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种爬泳呢，就简单的就是说称为自由泳。 对，它就变成了代表自由泳的。 对，我们就说这个自由泳比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自由泳呢也是它的从竞赛规则来讲呢，也是最宽泛的一种， 哦、 不像其他泳 要求就不会那么多。 对对对、要求不会那么多。 嗯， 自由泳呢也是在刚才咱们前面讲了啊，蛙泳呢它是一种古老的泳姿，因为蛙泳的速度慢，在最初的泳比赛当中是不限制什么泳姿的，那个时候泳姿呢还没有给它界定啊，没有界定，也就是等于是游泳比赛啊，游泳比赛你可以游任何泳姿，但是后来由于这个蛙泳速度比较慢，这时候呢在比赛当中又随即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泳姿，比如说侧泳啦，所谓的反蛙泳，就是仰着的蛙泳是吧，也有，然后就是爬泳。就是两条腿呢，这个交替打锤，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自由泳。 对，所以自由泳这样的话，慢慢的久而久之，大家就又把这个在比赛的时候呢，就分泳姿了，就分泳姿了。比如蛙泳比赛啊，和自由泳比赛是吧？后面又出现了仰泳比赛，还有这个蝶泳比赛这种，这样才分开的。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自由泳它的一个起源啊。那关于自由泳的这个技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呢？ 嗯，因为自由泳呢，是一个这个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是吧？它的打腿和划手呢，都是在交替的这种进行，也是做周期性的这种动作。我们其实学习刚才我讲了这个，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和这种所见哈，就是外国人呢他。在首选泳姿学习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学自由泳，也是因为自由泳的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刚才我讲了蛙泳呢，它是其实比较复杂的，但是，唯一一个就是自由泳在掌握自由泳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呼吸呢是侧呼吸， 对， 对对对，侧呼吸。不像蛙泳哈、或者仰泳都是仰着的，整个脸都可以在水面上， 可以算是正面的吧。 对对对， 嗯 嗯，自由泳呢它是侧面呼吸，所以这个侧面呼吸呢比较难掌握， 嗯， 除非你这个在游泳的话呢有一个良好的水性，你的这个呼吸呢已经很熟练了，然后呢你再学习自由泳可能更就是比较容易掌握，因为动作相对比较简单嘛，啊，也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包括手腿的配合， 没有刚才像说蛙泳似的啊，必须呼吸，还有手脚啊， 脚 这些都要有一个 分手 的 时候抬头，伸手的时候低头， 对 啊，然后收腿的时候抬头，然后 自由泳就没有这些明确的一个顺序的这个 要求。 要求， 你比如这个，你愿意花两下呼吸一下也可以， 是吧？划手、手划手，划三下也可以，四下也可以。 甚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蛙泳，我可以憋一口气， 嗯， 我游很久，然后我再出来吸气。 对，你可能划好几下，我再吸一口气， 也是可以的，在自由泳里。 啊、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哦，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自由泳呢，如果是能把侧呼吸这个动作掌握了的话呢，自由泳其实也是学起来还是不难， 嗯， 也比较简单。自由泳手腿的话都是。一个周期性的吧，周期是这种简单的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 嗯、对，但是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侧呼吸算是自由泳的一个难点啊。 对对对， 那像我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侧呼吸有没有一些诀窍呢？ 我感觉呢哈，就是还是你的水性要好， 嗯 啊，你的水性要好，水性好以后呢，你的掌握动作的时候就不会这种恐惧感，是吧？恐惧感就不会那么强。这样的话，你游起来的时候呢，就比如教练、你的老师要求你怎么做，你就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国家呢，基本上学会蛙泳之后呢，会教仰泳或者是自由泳，是这样的。因为蛙泳的话，可能你能够游200米啊，或者游500-600米啊，啊这种，我能够在深水游啊，达到这种程度的话，我的水性水感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们再学习这种。侧的呼吸，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习惯了正面呼吸了。 对， 在做侧面呼吸的时候，确实是有难度。那就是通过这种反复的练习吧，路上的练习啊，水里面的练习啊，单臂的，这种扶手扶一个板在前面，然后只做这种转头，呼吸的练习，就类似于这种吧，做一些很多的练习吧，做大量的练习。练习，然后来掌握，辅助你掌握这种侧呼吸的这么一个动作。刚开始可能也掌握的不是很好哈、然后通过练习，通过一段时间吧，可能会有提高，会有进步。它关键自由泳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人是这个转头呼吸做不出来，是吧？很困难，他老总想抬头吸气， 配合不好，感觉那种。 对，还有的人呢，就是转的太大。就是一转就像一个对对对，恨得快翻过来了，对 对, 对，这种也不行。为什么？它就是你造成很大的阻力，而且呼吸时间长嘛， 甚至是我觉得它可能身子都已经翻得过了， 对对， 就把你的这个动作其实说实话就有点变形了， 对，就是开玩笑说就变成仰的了，都快肚皮 都 快翻 过 来了， 对， 翻得太大了。的人就是他怕他吸不着气嘛，特别是小孩吧哈。这个自由泳的打腿动作呢，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有的人呢，他是腿太弯， 感觉 是没有效果。 小腿，我看到不少的朋友他在自由泳打腿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他的小腿，就是膝关节以下。他这么打， 对对对， 但是他的大腿完全没有参与。 对，这种效果不好。 对，这其实特别常见的一个误区，好像 不往前走。但是如果你要是腿太直，你又特别累，踢不出水花来。 那实际上到底打腿的时候应该是？ 那就是一个所谓，就是我们经常在蝶泳和仰泳当中都要强调这种鞭状的打腿动作，像一个鞭子似的，就波浪啊。如果你不理解这个鞭子的话，你想一下波浪的这个动作，是以这个从髋关节发力， 感觉是把它甩出去 的，髋 的 对髋这个部位发力，然后带动你的大腿是吧，小腿，然后到这个脚腕。脚腕、脚踝， 到最后的这个脚尖 儿，对对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是我的经验啊，如果跟这个初学者，就是成人可能还好一点，然后小朋友的话，你要跟他讲这种什么鞭状啊这种， 他也理 解 不了，可能 对对对，他不理解，所以就跟他讲波浪，他明白，是吧？波浪的动作嘛，或者是呢，你根据他的情况就看。就是他如果这个腿打得太弯呢，我们就要求他直一点啊。如果他要是太直呢，太直 就会比较僵硬了啊。 对，就要求他弯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呢，有的人水性比较好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可能蛙泳已经很熟练，练了2-3年了，是吧？或者是怎么样，他的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我们再学自由泳的话也不难。另外就是在路上呢，多做一些这种模仿的动作。体会这种波浪，那我就站立坐，因为趴着的话你就不太容易坐了嘛，有地这个阻碍嘛。 但是站立坐的话要怎么做呢？ 站立的话是 一 只手，也就是侧着对这个扶着手扶的那个一个墙，比如说手扶墙，然后呢我可以外侧这条腿坐， 内侧这条腿呢就是 支撑 支撑腿， 嗯， 对，然后外侧这条腿呢去做这种波浪的动作， 嗯， 是这样的。 那像这个波浪腿啊，它做的好坏与否跟什么有关呢？会跟柔韧性有一定的关系吗？ 协调性， 协调性， 还是协调性，对，协调性好的话呢，它这种模仿能力也强。这个腿呢，其实有的人这个我遇到的，他就纠结于这个大腿， 嗯， 哎，我大腿怎么这么累呀，啊？其实他自由泳呢已经会游了。啊，就我说的是咱们这种普通的啊老百姓，他自由泳已经会游，而且游的也还算可以啊。你要说嗯像运动员那种标准，这肯定不是了哈。但是就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健身来说，游的还算可以。但是他呢，看到专业的人游泳运动员或者什么在做这种大腿的练习，他也是单独就是拿一块板， 想让自己 去做那样的动 作，对 对对，去单独，他就觉得特别累啊，说比游泳， 嗯， 比游还累，然后又怎么打也不往前走， 嗯， 这个呢确实很常见。我们这个打腿呢，其实这个幅度不是很大。啊，就 是， 是 不需要很大的，其实是 对对对，幅度不要很大，但是这种鞭状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出来。你如果没有这个鞭状的这种动作的话呢，你会确实是会打起来非常累啊。你像比如说鞭状的时候，我们向上的时候， 嗯， 向上抬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用力，要放松的，然后向下这一下的时候 要很使劲， 对，快速的加速的去进行这个， 嗯， 但是通常人来说他是上下上下上下， 他都 在 使劲， 对，而且呢他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在水下进行，所以他就特别累。 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腿其实是水下 出来水面，对，出来水面不要太多，大概在脚踝这个位置出来就可以了， 哦， 但是你的这个整个的波浪的动作要在水里面要做出来， 嗯，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练一段时间， 一边自己要领悟，然后一边还要进行这种实战， 对，必须要多练，多多去体会这种这个动作，慢慢的出来， 嗯， 其实你如果会游了以后啊，这个自由泳的配合你已经能够游起来的时候，这个打腿呢不是作为主要推进力，在自由泳过程， 嗯， 啊，在整个的自由泳技术当中，自由泳主要还是上肢靠手臂， 哦， 这个腿呢它主要是一个起一个平衡啊，保持你的身体平衡， 嗯， 然后呢再就是推进力，因为你的腿如果过分下沉的话呢， 哦， 肯定是在水里游的阻力太大，这时候呢你就需要腿上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点你可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离心脏远的位， 嗯， 这个动作的话它会消耗氧比较大嘛， 对， 所以打腿的话它确实是会很 累，一直要到脚趾头尖儿呢啊，那得多远了， 对对对，所以你在游进过程中，我们从竞技的哈，啊，角度来考虑，你如果腿打的太多的话，尤其是长距离啊，会对你的心脏这块心肺功能啊要求比较高， 哦， 所以我们在长距离自由可能你能发现就是打腿的这个运动员打腿明显的就不如短距离的腿是啪啪啪， 对， 啊， 他们当然也是有一个自己比较固定的一个节 奏，对，节 奏，哎， 这是每个运动员长距离运动员的节奏非常重要， 是 他会有这种打这种节奏，但是他的腿呢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平衡， 哦， 啊，平衡和推进力，他主要是平衡然后推进力。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你看游泳运动员上肢的话都比较发达嘛，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倒三角嘛， 对对对， 哎，大家也是觉得特别好看的 对对，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关于上肢，其实是自由泳当中啊，它是一个发力的重点。在听于老师介绍之前，我可能也和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也觉得是，哎，腿，因为感觉好像腿一直在动啊，一直在动，所以感觉它好像有点喧宾夺主了，仿佛是在自由泳的过程当中，腿是这个主导发力的。 对对对， 但实际上刚才您介绍的并不是。那上肢这方面， 上肢呢，我们在游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什么错误呢？就是在划水的时候，这个划水的方向的问题，划手的方向问题。划手呢，它有很多人就是手入水以后呢，就顺着一种自然吧哈，直臂的就向下向后划水。那么我所要强调的呢，我跟朋友们强调的就是手入水以后呢，要注意向后划水。 嗯， 因为我们是往前游嘛，游进，所以我们的力呢要集中用于向后，是吧？向后，然后呢？产生向前的这种推进力，不要直臂呢入水以后呢是向下压水划水的这种 动作，这样的话只能使你身体向上抬，是吧？使你的身体位置可能升起来了，但是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向前的这种力，这是自由泳就是说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好多人也是问过我要不要 S 型划水，当然在专业的运动员这种游泳运动员的技术要求当中呢，是有这种要求的 S 型划水，当然也要根据每个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啊，他的这个特点，比如力量啊或柔韧啊或他的技术动作的特点，去设计他的最适合他的这种技术。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呢，我们可以做曲臂向后的划水，不一定非要做这个 S 型啊，因为你做了 S 型之后，比如咱们说 S 向外，然后向内再向外，可能你在这个过程中还就不能够很好的掌握，反而还不如就是说直来直去的这种，就是入水以后就向后滑然后再出水还有就自由泳这个移臂的动作也很关键，入手推到，我们要求是推到推直嘛，向后胳膊要推直，推直以后呢出水的时候是这个肘关节先出水曲臂移臂，曲臂移臂，这是一个普遍的比较技术合理这个一种算是规范吧，自由泳的这种规范的那种动作但是短距离很多短距离运动员是直臂移臂的直臂移臂，那这种呢它是为了叫这个 节省时间 对速度，而且要求力量很大的要求这个 再加上毕竟距离短嘛， 对，像车轮子一样吧像车轮一样这样疯狂的这种转起来，频率要增加，但是长距离中长距离运动员基本上还是绝大多数都是曲臂移臂，这样比较省力， 要保持体力的，毕竟这个时间呀、距离呀都要更长嘛， 而且有它的这种节奏，会有这种节奏。如果直臂抡的话，那你想想，如果这种直臂抡个800，抡个1500， 真抡不下来啊！别说是我们普通人，运动员都不行。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游的时候还是要想着怎么省力， 对 啊，既省力，然后呢又能产生更多的这种推进力。 对， 我们一定要在水里边学习游泳也好，练习游泳要放松，这点特别重要。你越紧张越僵，然后你的这个身体会越沉。 对， 越 这动作可能也没办法做到位了嘛。 对，越放松越好。 对， 越放松越好。 是，那关于这个自由泳的技术特点啊，于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从我们的上肢、下肢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那关于自由泳比赛的规则呢，其实刚才于老师也算提了一点，因为我们这个自由泳它还是名字上就已经代表了它的特点了，自由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的规则上呢，其实相较于其他几种泳姿的话，规则的要求会少一些。 对，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游泳比赛当中要求就是不能够拉水线，就是我们叫泳道线嘛。你要是趴在上面，你去拉这个泳道线，你等于借助外力了嘛。这种是不可以。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游泳池的水比较浅，池深。池子的这个深度比较浅，你可以站立也可以，但是不能够行走。 但是站立的话， 对，你反正耽误的是你自己时间嘛，因为我们的所有规则就是在公平公正的这种情况下说俗点就是说你可以吃亏，但是你不能占便宜对吧，就是在这种规则当中，那你站住了你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对吧，但是你如果行走，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跳一下，比如说 对， 说业余的比赛咱们说就是这跳一下往前走或什么，这个 犯规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转身的时候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必须要触到池壁 任何， 那你可能知道自由泳是一种滚翻的转身 对 吧，蛙泳蝶泳都不是，仰泳也是滚翻，那么我可能在那手没有触壁我就转身了对吧，但是我转身以后呢 脚蹬了一下， 对，你必须脚蹬， 我们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 对， 水下的那一瞬间 脚蹬，如果你要是没蹬着那你就肯定不行了你就所谓的犯规了就这样，但是你可以手不触壁做一个滚翻的动作，但是你脚必须蹬池壁， 而且我觉得其实脚触那一下 会给你又重新有一次推进力 嘛？对对对，蹬赤壁嘛。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岳老师分享了一下蛙泳和自由泳这两个泳姿，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其实也能够让我们大家对这两种泳姿有更多的了解。那当然呢，我们很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亲身的尝试，不管是以蛙泳开始还是先以自由泳开始，更多的呢我们是需要自己亲身去尝试才能够理解岳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这方面的一些技术特点的介绍。那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的这两种泳姿，可以享受游泳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快乐。但是在游泳过后也是需要做拉伸运动的，具体该怎么做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健身教练方华的建议。 其实我们一般运动完了以后，我们都建议适当的做一些伸展，就是因为毕竟咱们肌肉持续一段时间收缩，然后它容易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乳酸的堆积，然后如果不拉伸的话，可能对于恢复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规律的运动还好，如果没有很规律的运动，偶尔练一次的话，您不拉伸，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出现这种迟发性肌肉酸痛的这个几率也比较高，因为适当的做拉伸实际上是有利于恢复的哈。所以我们不管是跑步啦、抗阻力训练啦，还是游泳、骑自行车，实际上我们都建议运动完了以后要适当的伸展。那游泳主要是拉伸哪些部位做什么动作呢？那咱就要看它用到什么肌肉。所以咱们上肢其实游泳也会用到一些大肌肉群，这些什么背部的肌肉啦、肩膀的这些肌肉啦参与比较多，所以都要适当的做一些，比如说肩部的拉伸，您就把手贴向胸口，然后用另外一只手往自己胸口这个方向拉，做一点肩的伸展，然后前后就是不同幅度您都可以试一下。就伸展嘛，咱们停到这个就是活动幅度的最末端，然后保持个15到30秒，所以您也可以手往前举，或者扶着一个什么固定的器械压一下肩，然后手臂向后，然后也是保持在某个位置最大幅度那个位置，然后停15到30秒，上肢这些肩啊背部的肌肉都可以拉。那下肢咱们游泳参与的也多啊，不管你是游自由泳还是蛙泳，这腿部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帮咱们打水，或者是在通过这个蛙泳的腿再加水再蹬水，是吗？让咱们前进。因为游泳其实这个动力还是主要来自于下肢嘛，所以这些大肌肉群基本上都有参与。所以您要做这个比如说弓箭步的压腿，坐在那儿体前屈，身体往前去够脚，然后站在那儿拉住脚踝，把这个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这些拉伸，这些动作都可以。就总之游泳其实它还是属于我们说的比较好，我们比较经典，经常也在强调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做的这种有氧训练嘛，属于全身的大肌肉群很多都参与了，所以咱们这些大肌肉群的一些伸展放松其实都还挺有必要的。不然的话可能您游完泳第二天，很多朋友都觉得哇浑身酸痛哈，其实都还感觉到全身各个部位肌肉参与的这种效果，所以适当的拉伸还是有必要的。 怎么样，游泳过后的拉伸运动您都记住了吗？做好拉伸运动，让我们在参与游泳运动的时候有更大的收获。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于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我们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于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2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6人出场，共进行3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